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艺术教育机关和课外教育基地赠送了最新乐器。金正恩同志赠送的电子乐器手风琴和八扬风琴被转交给金元军音乐综合大学、平壤第一音乐学院、平壤第二音乐学院、各岛艺术学院、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和平壤学生少年宫。